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来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2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龙门涧在25到32度，菩萨山在23到32度，桃源仙谷在24到32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雨天汽车保养方法。自打今年入夏以来呀，北京就开始连雷带雨一起袭来。那么在大雨天又有哪些须知的保养技巧呢？当自己的爱车被大雨长时间洗刷后，应该自己动手用干布清理车身，或者是开到洗车点进行清洗。雨天行车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无法点火启动，通常做法就是最好先用干燥的纸巾或干布把分电盘内外及电线等擦干，然后用专用干燥剂喷罐将干燥剂喷在分电盘盖、电瓶接头、火花塞、高压线及点火线圈处等，等一阵后呢，就可以启动发动机了。雨天忌贴身行驶，与前车距离最好保持20米左右。忌汤水行驶，溅起的水花如果被吸入气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三呢，要忌频繁变道。四，忌紧急刹车。逛遍了北京的水乡古镇，走过了帝都的街道公园，你是不是早已对帝都人山人海的各个景点感到索然无味呢？龟河森林水库上游水源进一步提升了延庆新城景观和文化品位，为打造清水绿色空间有重要的意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 也为别人而流。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就不能走，简单的再见两个字我说不出口，你那痴痴的眼光诉说着无尽的哀愁，最痛心处是你努力让笑容依旧，我听到我的心跳你在说着不走不走，在这离别的时候，风也温柔，云也温柔，我眼里有千千万万的你，每个你都是温柔，我恨自己不够潇洒，为什么一步一回头，我听到我们心跳像是天来的河头，你在说着相守相守相守，还是必须走，我松了你的手，简单的爱你两个字我说不出口，看着你的眼睛涌上了无尽的温柔，最伤心处是你努力让泪水停留，听到你的心跳你在说着别走别走，在这离别的时候，风也温柔云也温柔，我眼里有千千万万个你，每个你都是温柔，我恨自己不够潇洒，为什么一步一回头，我听到我们的心跳就是天来的河走，你在说着相守相守相守， 是黄昏后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蝉认真说话，再对你牵挂。 晚风轻地唱着阿莎朗，对几只乌鸦，我更认真在闭上爱上的方向。 这风景如画，院子里花洒，等最美的晚霞，等故事长大。我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流沙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啊。成品种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美丽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等到风沙，等风沙，我一样找到你啊。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有点我就原来不潇洒，不得不说一阵激动，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会。 这种情如花。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 剩下残骸，我依然

一份简历涨薪36%，生活品质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一份简历涨薪36%，购买力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办，经典969协办的京津冀越野摩托联赛北京站7月28号正式开赛。现场不仅有精彩绝伦的越野摩托比赛、吸引力全能骑士爬坡赛、少儿 ATV 和越野汽车场地赛，更有生活好物、餐饮娱乐项目等你来。活动地点导航：北京通州路城吸引力越野公园。 是爱琴海全力奔跑，风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 你先要想明白自己去哪个城市，然后再看看从事哪种行业。你毕业选择的城市基本上就是以后生活的地方，换地方的成本很大，没结婚还好，成家之后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性很小了。不管你是刚刚毕业还是已经工作好几年仍然不满意现在的状态想要换地方，都要有可以定下来的勇气。今天小了小，我新奇，事业或城市有一个定下来，人心就定了，人心一定就会走得更踏实。 不想见，不会和任何人争辩。 你的他带去了这个